己做的， 对，就像你现炸现做出来的一样， 对，真的那么利索哈。 对， 而且每块每块的都是那个掐头去尾的那个大块的带鱼，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味道也特别好，红烧的也好，香辣的也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是，尤其说这个红烧的，你看咱们老北京人小时候喜欢吃那个干炸带鱼，其实跟这个稍微有点类似，因为它也是清过油炸过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一般十几岁的这个小孩吃这个红烧带鱼，一个人吃一大罐两碗米饭，足足够， 没错，一点都不夸张， 对，不夸张。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红烧下饭带鱼和香辣下饭带鱼，那都是150克一大罐。那这两组啊，连主品在赠品加起来的话呢，有36大罐啊。 对， 那市场价要700多，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只要2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大家都吃过，但是您未必吃过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个头大，肉质厚，咬一口全是货，而且不卡嗓子，甜甜糯糯的，特别好吃。周末和家人出去野营，带上几包大红枣，好吃营养又方便。早上红枣和豆浆一起打，自然的枣甜和浓浓的豆香特别好喝。到了周末啊，煮上一锅红枣银耳汤，滑滑的银耳和香香的枣肉，那才叫个美呢。 那今天啊，特别带来了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的团购活动，市面上一袋一斤是98块钱，五袋五斤呢就是490。五分钟之内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的朋友，直接享受到的是199元订购一箱五大袋大枣的超值优惠活动，划算到每一袋才39.8块。但是呢，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了，所以您听到啊，别错过，热线400-07-106-108。400-07-106-108。 提到新疆阿克苏啊，那真是个好地方，一天12小时的日照时间，昼夜近20度的温差，还有天山雪水的滋润，据说和昆仑山矿泉水是同一个水源地，所以那里的红枣个头大，皮薄，核小，肉厚，口感好，营养更加丰富。那今天栏目组是直接和厂家联系，带到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每袋500克一斤装的，市面上是98元，五袋呢就是490。本档活动凡是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直接订购五袋了，平均每袋只要39.8，等于直接打了5折都不止。好，记好电话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之前有朋友订购过的啊，说没想到阿克苏的大红枣这么好吃，是一口气吃了半包。今天听到199可以订购一箱5袋，这个价格很到位，这次呢是又来订购了。还有听众直言啊，说多吃红枣气色好，脸蛋红扑扑的，而且天然食材更安全。反正30几块钱一斤啊，现在超市里面普普通通的枣子也是这个价格。39元一斤的大枣很划算。 确实，红枣呢不仅是泡茶，还能煮稀饭，做银耳莲子羹，做红枣蛋糕，红枣馒头，打豆浆。原价是98块钱一袋，拨打电话参团，一箱5袋只要199，这划算下来。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果园直采价，每袋每斤只要39.8。而在所有的红枣当中，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您一尝就知道不一样的， 绝对的。 因为新疆阿克苏呢，距今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红枣栽培历史了。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早晚近20度的温差，害虫呢是无法存活的，使得那里的红枣啊，不仅呢颗粒饱满、皮薄、肉厚、核小，而且更健康。 那今天想购2017年的新

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就是长期工作在封闭的建筑物中，它的免疫功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你比如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什么办公室啊、医院啊、商场啊，都是基本上是在封闭的这个建筑物里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用这个空调啊，冬暖夏凉。虽然是小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是呢，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的调节温度的这个器官，它就懒惰了，退化了。所以对天气的适应能力会差一些。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天气的适应能力特别差，非常容易感冒，睡不好觉了也感冒，加几个夜班也感冒，然后呢这个天气一变化，今天少穿了明天多穿了也感冒，感冒的次数比较频繁，跟这个在这个建筑物里啊，在这个封闭的壳里啊，还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建筑物长期封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他有许多危险因素，比如空气中充满了大量的霉菌呢、细菌呢、病毒啊和一些一氧化碳，人在不停的呼吸，你没有意识认识这个，就是想到我每一分钟的呼吸都同时把这些毒素啊，把这些微生物吸进去了，在这些微生物啊都漂浮在这个微颗粒中，就在空中的微颗粒中，他们在呼吸的时候直接到肺的黏膜上，引起你工作时候就经常有慢性的炎症啊，或者过敏性的疾病发生。因为长期在这样，它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可能是这个好几年甚至于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在这个环境下工作，所以容易呢就带来这些疾病。还有那个办公室中的空气啊，它因为在空调的环境中，这些毒性的物质和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来源于空气不流通，特别是它这个中央空调，它这个通风口的设备啊，充满了这个不好的东西，没有很好的把它清理干净，按科学的方式啊，每年要把它清洗啊、调整啊等等，所以这个包括供暖呐、通风啊，还有散热系统啊，进入室内的霉菌和其他的微生物，以及人体本身，排出的一些废气，就混杂在一起了。这样的环境中，在工作长了以后，就发现啊，就得一种病，叫做这个建筑综合症，就是这个在封闭的建筑物中一种综合症，出现什么头疼啊、恶心啊、头晕眼花啊、记忆力减退啊、容易发怒， 容易疲劳，工作效率下降，然后眼睛啊和喉头经常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单调，你比如你总是这种工作单调，始终在这个环境中，那你就眼睛容易产生疲劳，然后产生啊厌恶情绪和昏昏欲睡这样的感觉。对于一些免疫功能比如强壮的人的身体，那还问题不大，但是呢大概有这样的统计，有 20% 到 30% 的办公室人员的免疫功能本身就不强，而且在逐年的减低，就出现一些这个疾病问题，首先是这个过敏性的一些疾病，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然后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慢慢的就是这个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和骨骼关节的一些疾病就都出来了，就是每一个都减弱，每一个都减退，在这种环境中啊就引起这个衰老，年轻人引起衰老这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出现，所以也应该啊非常非常的注意。再一个，我们就是给大家讲讲跟免疫非常有关系，大家经常碰到的就是发热跟感冒，就是发烧和感染的事儿。其实我们人呢是一个相对恒定稳定体温的，就是恒温的一个生物。你比如我们的体温一般在36.5到37度，没有特殊情况，虽然那个女同志要比男同志稍稍高一点，特别是在月经期的时候，但是呢基本上就在这个中间来这个波动，原因就是在我们的脑的视球下有一个体温交接中枢，这个体温上升的时候它就发出这样的指令，让周围器官周围的血管你要扩张，然后就让这个热度散发出去，或者是让你出汗，让它这个散发出去。在寒冷的时候呢，它又让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立毛肌让它竖起来，就是收缩，然后这个皮肤温度下降，就减少了热量的散发，甚至让你发抖寒颤，这样呢就保护体温，所以呢它能够维持稳定。但是一旦我们身体里啊有两种物质，一种就是制热的物质，身体里呢有这样的情况就发热了，就发烧了。发烧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发热的物质，一个是体温中枢异常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它身体里的这个视球下有一个调节中枢，如果是物质发热呢，你比如像感染，不管是哪一类的感染，还有就是胶原病，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再有其他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一种不好的肿瘤，这是发热物质引起的。还一个呢就是体温调节中枢异常了，你比如脱水了，你中暑了，脱水了以后你这种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就失衡了。还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时候，甲状腺机能亢进啊，它这个甲状腺是代谢性促进代谢的一个激素，所以它就出汗，吃得多，消瘦，然后拉得多，心跳加快，就是这些问题出现。还有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和其他系统的一些疾病。所以这个发热呢是根据不同来产生的，不是一发烧了就认为是感染，有的人一发烧了就认为是感染，吃退烧药吃抗生素，其实是很错误的，这样对于免疫功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如果你是发烧了是炎症的话，如果在局部它可能红肿热痛，这是你的身体里的免疫细胞跟这个细菌作战生成了脓，或者是生成了炎症，那地方的血液循环增加，然后局部这个温度升高，就红肿热痛就引起了。但是这种呢是很快的，我们身体里的免疫战士是可以把它消灭的，如果再加上你外敷点什么药让它局限了，但是如果你要控制不住，什么时候控制不住了，微生物太多了，这细菌太多了，你战胜不了它。还有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又比较低，这两个合到一块儿就加重了，结果这个毒性物质啊在你的身体里甚至在血液里就引起了特别严重的疾病，感染到全身就变得比较危险了，那这时候就发烧了，就发高烧了。总而言之呢，发烧有的是炎症，有的不是炎症。你比如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不明原因的发烧，并不是你真正的就有炎症了，而有的炎症的发烧在老年人他不发烧啊，你比如老年人的肺部感染，既不咳嗽也不发烧，白血球也不高，但是呢它很重， 所以在平常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发热就是发烧也是应该注意的，不通通都是感染，当然感染是最常见的。你比如没有感染的一些，你像感染常见的，你像这个各种感染啊，气管的感染呢，或者是扁桃腺炎呢，或者是鼻炎呢，肝炎了，肾炎了，这些炎症都是感染啊。这个有的有烧，有的没有烧。还有就是结核它也是感染，也发烧。有一些发烧它不是感染，你像肿瘤的发烧不是感染，而是免疫功能低。有些肿瘤发烧是唯一的症状，它引起发烧大概在老人中占了四分之一的发烧，你要想到是不是肿瘤。再一个就是结缔组织病，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年轻人这个风湿热为主，而老年人呢就是巨噬细胞性的红斑结节动脉炎，它的发热呢最多了，还有混合性的一些结缔组织病。总而言之呢，就是它不是一些炎症所引起的，所以发烧的人呢一定要鉴别是什么，如果鉴别不对乱用药，那就会很大程度上的损伤你的免疫功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中国内外都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10大类150多种，而且呢它有60-70种啊，这药理活性啊生物活性非常非常强。经常用灵芝呢，因为它这些有效成分对我们身体大部分是双向的影响。那双向的影响呢，就是说你低的上去，高的让它下来，然后让你促进平衡。这种平衡状态，灵芝是通过它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特别是像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它是灵芝的非常主要成分，调节免疫，然后能够使着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最突出的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胰腺的微循环，和促进我们贝塔细胞的胰岛的贝塔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这样提高呢就使着血糖平衡。当然了，其他的一些呢，像这个我们十几种啊，这个内分泌激素呢，因为灵芝的这种作用，它会保持一个平衡，平衡的过程中就使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稳定。再一个就是它能调节我们免疫功能，有抗氧化的作用，抗衰老的作用。这在我们不管是哪种疾病，不管是免疫功能的增强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我们知道三萜类的东西啊，植物里都有，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的药理活性非常强，除了它能够降胆固醇，能够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在人动物试验中它有抗动脉硬化基因作用，同时它能稳定血压，能够平衡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改善睡眠。腺苷和腺苷类的东西啊，能够使深睡眠的时间呢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它消除我们身体的焦虑状态，还有它有止疼的作用，跟那个锗元素一起，他们都对身体中等以下的疼痛有非常好的止疼作用。那你像这些呢有效成分，在不断用灵芝的过程中，再加上腺苷类的东西、核苷类的东西、甾醇类的东西以及维生素类的东西，非常丰富， B1 B2 B6 非常非常丰富，再加上钾元素啊、镁元素啊、锗元素啊、硒元素、锌元素、锰元素，像这些元素都是身体所必需的，而这些元素的补充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又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对于 增强免疫功能，来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调节内分泌，然后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以及有效的修复神经系统，然后使着我们这个精神状态和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平衡达到非常好的稳定和平衡。那像这些呢，在用灵芝的过程中，不管是对免疫功能的平衡，对于心血管，对于消化呼吸系统的稳定，还有生理功能的发挥，以及我们身体内部这个蛋白的损伤，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它们合成、促进它们康复修复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